早睡晚归，这小车大街小巷口，卖白菜，卖扁豆，卖黄瓜喽，卖葱头，一个月挣不上二两香油，到底你这一双小手一分都不缺，还有有挣学生买青菜，有人又不炒熬房，糟蹋你这一双小手，你还不知愁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秀， 哎，

你还记得吗？咱俩小的时候，那是在一块儿学徒吧？那阵的日子。 解放后，当救了你。